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榜耳边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海淀区创意335元数字文化体验展正在华西 Life 五棵松篮球公园举办，公众可以免费参与。来听报道。 335元是以清代皇家园林为代表的各历史时期文化遗产的统称，香山、玉泉山、颐和园、圆明园这些昔日美景，终于在超过1000平方米的数字文化体验展中展露历史曾有过的全貌。展览包括3种生态互动、5R 技术应用、近10种互动项目。其中最核心的重返西洋楼展区里，海晏堂盛景首现真容。基于3年多的数字复原研究和30多位海内外学者的心血，在7米高、360度环幕的区域里，通过虚拟拼接、色彩复原、史料寻踪等环节，金黄色的12铜兽首水利中重新运转报时，海晏堂从遗址废墟重现辉煌。在数字多宝阁、官家宴农和知鱼知乐展区，观众可以通过触摸屏多角度近距离观看虚拟文物，轻轻摇动铃铛还能体验饱含哲学思辨意味的鱼趣，用手机扫一扫能看到充满田间农趣的园林景观在 AR 场景中活了起来。在重创335元展区，小朋友们在触摸屏上亲手重建圆明园，用积木搭建园林建筑，用画笔给335元涂上他们心中的颜色。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春节，故宫博物院将于明年1月6号举办贺岁迎祥紫禁城里过大年展览。为了本次展览，故宫博物院将破纪录地展出近900件套文物，恢复昔日皇宫过年的装饰活动，为观众呈现一个充满年味的紫禁城。韩美林生肖艺术大展明年1月6号开始在故宫博物院文华殿开展，并持续到2月20号。展览以韩美林的生肖艺术为核心，通过绘画、书法、雕塑、陶瓷、紫砂、木雕、铁艺、民间工艺等创作类型，体现艺术家对传统技艺和美学的理解和传承，从不同的角度呈现韩美林的艺术创作和探索历程。朝阳区潘家园旧货市场昨天举办了潘家园26周年庆典活动，并现场公布了潘家园文化艺术品指数等相关行业数据。目前潘家园市场已入驻3000多家商户，商户销售品类涵盖珠宝玉石、文玩、字画、红色收藏等15大类、41小类。民间瑰宝魅力之都2018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尚创意设计大赛路演活动昨天在北京举办，此次路演作品是从全国范围征集的300多份参�赛作品当中评选的32份入围作品，他们来自于高校的设计学院、文创企业、非遗爱好者等等。中华书局年度双十佳图书近日选出了20本好书，人文社科类十佳图书包括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赵万里先生《年谱长编》等等。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本市仍处在大风蓝色预警当中，外出请注意防风和防寒保暖，下午风力将有所减弱。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3-4级转2级，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5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的。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戏。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在周末的时间依然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周末版，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这个周末咱们继续最近的主题，要说说续集电影第二部。 哎，这个今天咱们说哪个第二部呢？哎呦，这部电影啊，这是多少影迷翘首以待啊！ 嗯， 终于这个第二部在去年的时候跟我们见面了。绣春刀啊， 哦，绣春刀系列， 对，这个绣春刀呢，为什么我们要说一下呢？因为，它作为咱们国产电影当中可以说是非常另类的这么一部啊，今年这个很多人说，我们去年看完绣春刀二特别不过瘾，绣春刀三什么时候来？是吧？就特别特别期待这个作品啊。据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消息呢，绣春刀三肯定会来到啊。现在得到的这个消息已经是好像是这个会在明年会推出啊，但是呢还不是最后确认啊。不过呢，大家说这个绣春刀三，我们只关心一件事儿，就是这回跟张震组成 CP 的女主是谁？ 两部换了不同 了，哎，第一部的刘诗诗到第二部的杨幂是吧？第三部呢换谁了呢？是吧？哎， 确实还是用的都是现在当红的啊，咱们在活跃在银幕上的女演员。 哎，而且说呢，这个能不能在第三部的时候让这个苦苦的张震呢，不要在这个作为这个叫所谓哈，打引号叫备胎的存在是吧？咱能不能有情人终成眷属一回呀？ 啊，两部都没有 啊，这两部都是太可怜了是吧？哎。所以说这是大家的这个呼声啊， 这就是系列电影的好处啊，就是大家老对比，完了以后大家老是期待。 哎，其实这个电影啊，三年一部哈，这个第一部应该是2014年出来的，当时可以说是横空出世啊，也让陆阳导演啊， 哎， 这个大名啊，这是终于是让我们认识到这位导演非常的厉害， 是。 也可以说是这个精心准备的这么一部作品，就是它总能够让我们就是对于这种也不能叫历史题材吧，是吧？它就是有历史背景的，但是其实还是讲人，对吧？ 对，讲人性， 哎，这样的这个故事啊，非常的深入人心。 是，其实你提到陆阳导演的这个题材大家并不陌生。就是这么几十年以来，咱们看到的这种题材其实都很多了啊。不管是电视剧也好，还是电影也好，尤其是这个明朝那些事儿，那个火了之后哈，这样的题材就更多了。我们说电视剧可能关注清宫戏多一些，这个电影呢，对于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它还是有可挖掘的很多很多素材。尤其是我们说到这个叫锦衣卫这个行当啊， 对， 大家是因为从小可能都，不能说耳濡目染啊，这应该是听说传奇故事听了很多。然后呢，又看着电影当中的这些锦衣卫的各种各样的人物来扮演，总有自己的想象和喜好在里头。 哎，我记得这个甄子丹有过一个电影叫《锦衣卫》啊， 还有赵薇呢嘛。 啊，对，他这个锦衣卫里边就有一个特别合理的想象，就是说什么呢？就为什么说他的电影，因为跟这绣春刀也有关系啊。因为这个绣春刀，我们看到，两部都对锦衣卫的武器 有他洛阳导演自己的设计， 嗯， 对吧？ 嗯， 首先绣春刀这是历史上记载的， 对。 但是你看这里边给他增加了弩啊，是吧？ 对， 哎，然后有不同的锦衣卫，还有自己拿手的兵器， 对 吧？ 对对 对, 对。 那个甄子丹，那个电影当中锦衣卫，你知道给他设计什么？你还记得吗？ 想不起来了。 甄子丹叫他是锦衣卫的头把嘛， 嗯， 就是。叫青龙啊，我还记得， 哦哦哦， 这个头把叫青龙，他有一套，准确的名称应该叫，大明十三式， 啊，哦，这兵器的名称啊， 这不是一个兵器 啊， 它是一个战术装备，就是一个盒子啊，感觉有点像一个装古琴的这个盒子似的， 但打开什么都有。 哎呦，这盒子一打开，好家伙，这里边就是各种啊，有飞镖啊，是吧？有这个刀枪剑戟斧钺钩，反正特别 就跟今天我们看到说现代军人啊这个装备一样。 哎，对对对，然后呢，他这一亮相，人家比如说什么兵器，他一亮相，咵把一大盒子往那一立， 感觉要弹吉他了， 那特别酷啊！哎，这个，所以我们对于锦衣卫嘛，尤其你想锦衣卫，他又得长得帅，是吧？ 对， 这个历史上他又是充当仪仗队， 是是是 这样的功能啊。 对对， 好，那说到这儿，我们就来回顾这个第二部啊，《绣春刀》，叫《修罗战场》。为什么叫这名呢？哎，从这个电影一开始啊，就讲了修罗战场是什么意思。 是杜总兵麾下守备， 杜总兵好吗？ 很好，只是脑袋丢了。 若不是其他三路援兵始终包他， 那三路援兵，我看也是凶多吉少。 第十天战斗之所在，名为修罗场。 丁安， 大人， 军火都交交，小心点。 谢大人。 大人，钱箱是空的，银子都没了。 东厂郭公公，难怪看着眼熟。 大人， 不是让你去政府四衙门请仵作来验尸吗？ 人呢？ 说话。 回大人的话，恕小的没用，叫衙门里职业的总旗撞见了，他带了很多人，说话就得。 让他们看着来，这事还能到咱大人手上吗？这都半年了，才赶上这么一个大呢。 喝多了， 我大人，你不能进去。大人，大人， 下官总旗凌云凯，见过百户大人。大人可是明石坊的该管上官？ 你来倒快。掌柜的三个堂官，两个虎头，都是一刀毙命，柜上的银子也没了。 劫财， 还死了魏东厂的公公。 果真公公，大人，今儿是中元节， 街面上的事儿够大人忙了，有下官在，这就不劳大人费心了。都愣着干嘛呢？还不干活？ 是。哎，你们， 敢不敢动？大人。 林总齐耀庆啊， 下官没有。 你在锦衣卫当差多久？懂不懂规矩？上官在此有你招呼的份儿吗？ 大人，衙门里已经备了这案子，该当是下官。 这地面是我的，这案子也是我的。听清了吗？ 太吓了。 有个没死的， 银城，给我盯紧了，一根筷子挪了我，我要你好看。 是。 川， 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 你看到了？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好，我们听到的是去年的第二部啊，这个当然离我们也很近了。去年暑期档上映的这个《绣春刀二》当中啊，这个影片一开始它也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为背景，就是后金跟大明的这场萨尔浒之战。 对 啊，在这个战斗当中呢，说这个张震就把这个陆文昭给救了啊，就是这张译演这角色啊。其实有救命之恩，这本来是一段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前情啊。 对， 但是在电影当中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后来这个陆文昭也没怎么帮他，是吧？ 是。 所以这里边的人情是吧，关系，加上政治，加上这个社会是吧，诸多的因素掺杂在一起，这就使得这个电影啊非常的好看。 对，电影啊，它这个第二部有的说是难拍啊，但是看到这个第二部的《绣春刀》一开场的时候，大家觉得我的天，这个格局拉这个大呀啊！第一部大家还觉得就是小打小闹一点，或者说啊，第一部它可能从历史事件当中截取的片段没有那么的宏大。这第二部一开场就给它上演了一出大戏，然后这个当中就是还是那个话嘛。最好的戏就是大时代小人物，这些人物你看起来好像各有各的那个路数，各有各的门派，好像他们都在当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事实上我们知道大部分应该是虚构人物，然后呢当中串联几个比较真实的那个有真实背景的哈，这样的一些历史人物，结果那个故事呢就显得就是虚虚实实啊，你在当中看出来都是现代的味道。 对，其实有人说呢，这个绣春刀二啊，这个就是其实比一还要升级，说一呢他写的是大时代下小人物的那种困顿和挣扎，是吧？但是二呢就是写出了热血与悲怆，说这个格局啊，这种无力感呢， 因为二的这个抉择好像更艰难了。 哎，更加艰难，而且他好像跟这个国家的命运联系的更加紧密，是吧？那接下来我们来回顾第一部啊，这个第一部啊很重要的一个情节，或者说这个沈炼吧，这沈炼最终都倒在这红颜上了，是吧？哎，如果要不是这个就是这个多情啊，还有他这个温吞的这个性格，其实他能够在锦衣卫当中能取得非常好的位置。但是就因为他很善良，是吧？这也是这人物可爱的地方， 善良多情。 哎，那么就造成了他人生的这个悲剧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回顾一下《绣春刀》第一部当中的这个片段。 陈大人，帮沈炼一个忙，保你全家无事。许大人，跟我们回去吧。 戒心，你这是公报私仇，你是怨我没有把你补上百户的缺。荣剑心，你放了我，放了我，我一定让你当上百户啊！ 二哥， 李晨， 这魏忠贤都到了，他一个革了职的镇抚还这么嚣张。 大哥，阉党树大根深。衙门里面那些王八蛋，烫手的活儿，倒都想派给咱们。 是，如果是不烫手的活儿，恐怕也轮不到咱们。 哎，二哥，二哥，我最近。 二哥都知道，一川，嗯，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嗯， 上床上来睡吧。 我一会儿还要去衙门。 你这人最有意思了，来暖香阁。花了钱不上床的，就你独一份儿。 我坐那儿就好。等我攒足了银子，赎你出去。 我的总旗大人。你那点俸禄属我，再说了，这里是教坊司的妓院，没有刑部的文书谁都出不去。 陈大人，帮沈炼一个忙，想请大人在刑部特赦教坊司的名单上加个人。差不多卯时了，我走了。 下次来不必换衣服了， 怕你不喜欢那身官服。 这谁不知道你是锦衣卫沈大人。 好啊，张荣，我们听到这个片段来自《绣春刀》的第一部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得出来哈，这个我把这个这一段故事呢稍稍做了一下剪辑，等于他是在执行锦衣卫命令的时候啊，这个执行任务的这个时候，他不得已啊，他其实是对人家有一种保护， 嗯 啊，然后就使得刘诗诗这个角色啊，在这个青楼当中吧，他是作为一个就是可以特赦的名单啊，纳入到名单当中啊，这个他是心里一直有这个女子，但是怎奈何呀，是吧？女子心中无他呀，这就造成了沈炼的这个悲剧。 悲剧啊， 其实说呢，这个绣春刀确实啊，我们说在电视上就有点泛滥的这种轻功戏哈，有时候让人越看越腻，是吧？所以你往前找不着不，是吧？这个讲述明朝末年内忧外患的电影， 也连着听了， 哎。这个内忧外患啊，就确实新鲜感十足， 是 吧？而且呢，这种就是他这种末世王朝的悲情氛围， 对， 渲染的非常之好。 越是在极端情况下，越能看出人性啊， 哎， 到底是善恶难辨还是善恶分明？ 哎， 那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绣春刀这个系列呢，其实还有一点一直没说，就是这当中的演员，这个厉害了啊！你刚才光提了张震，提了俩女演员，你看看这个配戏的都是什么样的人，从第一部到第二部，全是实力派。 哎，尤其这个我们说，

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咳嗽不停怎么办？ 快用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清肺止咳化痰。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 行走江湖靠的是18.5亿，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脉直销之前，按车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您一享尽快生活。400123456。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机场高速出京方向四元桥到五元桥，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北高桥车辆行驶缓慢。京开高速出京方向马交楼桥到新发地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想吃海参怕麻烦，海燕堂净干海参，晚上泡，早晨吃，海参就选海燕堂。 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为2，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的气温在0度到-8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为3，适宜穿羽绒服类的服装。今天白天本市光照充足，晒太阳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林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用。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四点有戏周末版，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继续今天这个主题，系列电影第二部。 嗯， 刚才赵亮说他正经八百的，这是2018年来的第二部。 哎， 其实来的太多了，有的时候这个时间顺序啊，它容易混淆了。但是这一部，它的确不太容易被大家忽视，是因为它太独特了。 哎，虽然独特，但是呢，在上映的时候 票房不好。 哎，就是很多人觉得说它不可能拍好。所以不去看的后悔去吧啊！ 哎呦喂，这会儿说这个， 因为什么呢？因为四点有戏做活动了， 这个印象比较清晰。 哎， 那天这个赵亮不在现场，心心念的啊，这个电影对他来说好像还总有那么点意思。这个，因为我为什么说它独特呢？是因为我们俩都对某一种题材啊，其实挺关切的，但是不是特别的。理解啊，这种形式它到底蕴含着什么样的内容？我们要说的就是音乐剧的电影。 哎，妈妈咪呀的第二部啊，这个今年的暑期档啊，来到咱们身边。这个电影很多人说这不可能拍好啊，因为妈妈咪呀第一部那太经典了。经典的原因不是在于说它电影本身拍得有多好，而是在于它有音乐剧的这个底子。 哎，对 啊。那么你第二部，你这前面就已经是这个成为经典之后，你这第二部你怎么拍？ 大家都说那个核心故事已经结束了 吗？已经结束了啊，所以就是第二部没人能相信它能拍好啊。但是事实证明，这第二部可以说是啊，经历了重重困难之后，另辟蹊径，找到了自己的这个方法。给大伙儿说说吧，这第二部有多大困难。首先啊，这个咱们戏称啊，就是梅姨是吧，亲切的称为梅姨的 斯特里夫。 梅姨这个一直拒绝啊，一直是 say no， 我不演啊。 因为这对他来说，其实因为隔了10年啊，这个事儿。 那老几位虽然就是更上年纪了哈，第一部的时候年龄你就不小了，对吧？ 那几位还好歹还答应还演呢，虽然戏份不是很多吧，是吧？但是那起码答应演，他没一说我是肯定不演了，你就不要再找我了。 嗯， 所以这第二部迟迟没能够启动 啊。 后来啊，等于就是这个编导团队啊，忽然间就是等于是被梅姨的拒绝还点亮了他们的灵感。 嗯， 就是好，你不来吗？ 嗯， 那我们找一人演你。直接演的不行，那不能像保罗沃克那抠脸是吧，那太费劲了、 嗯、 就是演他年轻的时候。 嗯， 哎，等于就是把这个妈妈咪呀的第二部直接真的就变成了一部可以说是就是歌舞电影吧， 嗯， 而不是叫音乐剧 啊，对对对对， 改编电影， 这个有道理，对， 因祸得福了， 嗯，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妈妈咪呀》第二部，实际上它是有更多的叫电影语言， 嗯， 哎，它之前的音乐剧改编的那个味道其实变淡了， 就是第一部的时候，它其实是囿于它原作就是那样的， 对， 它没有办法再进行突破。第二部呢，它有新剧情了， 嗯。而且还有什么好处呢、嗯？你看第一部的时候，你稍微有点别扭，对吧？ 嗯， 你弄得跟印度片似的。就一言不合就开仗、啊、是吧， 就是传统的那个好莱坞的音乐剧， 哎，对对对啊，到第二部是你已经习惯他一言不合就开仗了， 嗯， 是吧，反而啊，这个我们说能够更多的关注到这个剧情， 对 啊，那说到这儿我们还是先来听一听第一部啊，这第一部当中这个三个女人一台戏啊，是吧，这个梅姨跟这个两个好朋友啊，多年的这个闺蜜吧，他们在得知了啊，这个梅姨的这个女儿要举行婚礼这个消息，两个人都来祝贺呀！哇，这三个老女人就是组合了一个这个歌唱组合啊，就是、当天晚上就展开了这个特别漏洞百出，但是大家嗨成一片的这个演出啊，我们就来听听这个片段。刚刚我们回顾了一下《妈妈咪呀》第一部当中的这个片段啊，这几个女的真是够闹的、 嗯、 那么这个说到第二部了，这个第二部啊确实很不容易拍啊，因为你想这主角都不演，而且就她不演， 嗯， 是吧，那怎么办呢，就让莉莉詹姆斯，我们说这个灰姑娘的扮演者啊，来扮演了这个梅丽尔斯特里姆啊，这个梅姨她年轻时候的她啊，那么同时展开的剧情呢，就是她既是续集又是前传， 对， 哎，她是平行的这个剧情，是吧，讲这个女儿呢等于叫这个苏菲，是吧，怀孕了，怀孕之后呢她有点担心，不知道这个能不能啊这个抚养好这孩子，因为由于丈夫工作的原因吧，她也面临说自己一个人要带这个小孩啊，这生活当中的这种很现实的纠结啊。另一方面展开的是，就是唐娜，就是梅姨年轻的时候，哎， 她在这个岛上是如何生活，然后如何跟这几个男朋友是吧相遇啊，这个爱情故事等于是两条线索的这个平行剪辑啊。这个你看似有些乱，但是它有一好处，它就是有电影语言了，它会在同一个场景就是隔空的进行对唱，就是这个创意特别好。 所以你刚才说，你说有这个电影语言了，跟音乐剧可能还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我就在想，这个结合的非常好，就是因为有了音乐剧的它这个底子，因为有了音乐剧的这种手段，它也容易把这件事情做成了。要不然的话，其实看起来还是有点怪。所以这叫什么呢？阴差阳错哈，就把这部电影续集跟这个前传结合，而且结合这么好。你刚才说这个不看的后悔，从这点上来讲啊，大家对于这样一个奇思妙想的故事，它这个构想你如果不太了解的话，我觉得看这部电影可以突破一下这个传统思维。 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啊，这个年轻版的唐娜啊，这是莉莉詹姆斯来演的，就梅姨年轻的时候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大胆具有这个突破精神的一个女子啊，她在毕业典礼上啊，居然就把自己的发言变成了一场歌舞秀啊，咱们来听听。 This place has taught me so much about friendship, loyalty, love, but most importantly, it's taught me that the best things in life, the very best things, happen unexpectedly.Everybody screams when I kiss the teacher, and they must have thought they dreamed when I kiss the teacher. All my friends at school, they had never seen the teacher blushing like a fool.Cause she was taken by surprise. When I kissed the teacher, couldn't quite believe her eyes. When I kissed the teacher, my whole past went wild. As I held my breath, the world stood still, but then she just smiled. I was in the seventh heaven when I kissed the teacher. 我们听到这个片段，这就是莉莉詹姆斯演的年轻时候的唐娜啊，毕业典礼这就是开始唱歌跳舞啊。那么 这个最后呢，等于是梅姨客串了一下啊， 嗯， 最后这个场景还的的确确呀是非常的感人，等于就是年轻的唐娜啊抱着自己的孩子啊，然后在忐忑当中走进了那个婚礼的那个殿堂，但是只有她一个人， 嗯， 是吧， 嗯嗯， 然后就是有一些犹豫，然后呢通过这个一个镜头的转换变成了梅丽尔斯特里普，就是他本人在这儿啊，然后镜头再一摇，是他的女儿抱着自己的孩子，哎，等于就是母亲，他这个女儿知道了母亲当年遇到的困难之后，给自己这样的一种传递的力量啊。 这故事，所以人家这个前后啊，这个第一部和第二部真的是既有传承又有创新， 嗯， 而且演员完成度非常好。 对， 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其实对音乐剧的电影呢，总是若即若离的态度吧。 啊， 但是欧美，特别这个美国人啊，这个好莱坞啊， 他有情怀， 是吧？他长期就浸染在当中。 对，对， 这些演员，他从小他可能就是看着某一些片段长大的。 而且就是我就是非常喜欢这两个特工嘛，是吧？ 啊，科林菲斯这个王牌特工， 哎，还有这个007嘛， 皮尔斯布鲁斯南， 啊，这个皮叔啊，是吧？皮尔斯布鲁斯南。我觉得就是闹不明白，这人怎么可以就是老成这样还这么帅啊？这回头发都白了啊！这就是老007啊， 对对对对， 帅的不要不要的啊！然后还有一头发比他还白的，就是雪儿，是吧？ 我那那个绝了 啊！他演的是迟到的姥姥， 对对对， 终于现身了啊！好，那今天这个我们再来啊听一段，这就是。就这后边最后这段，就是梅姨说不来不来吧，最后反正是戏份比较少，出现了一下， 嗯， 就唱了这么一段啊，就是刚才我说的特别感动的这一段，母亲啊将力量传递给了自己的女儿来养育下一代，我们来听听这一段唱段。又是电影第二部的回顾之旅啊，那么到今天为止呢，咱们这个旅程也就结束了啊， 咱们这个结束的好啊， 嗯， 结束在一个音乐剧或者你刚才说歌舞类电影， 哎，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兆头哈，因为我们现在国产电影当中，你知道其实有过不错的音乐剧或者歌舞类电影， 嗯， 但是一直到后来呢，没有再佳作频出， 对， 这一点呢，可能是一个小小的空白， 嗯， 而有一个。说法我不知道是正不正确，在这里分享一下，就是有人认为我们可能还是缺少了对某一些音乐的挖掘，你比方说就说这个妈妈咪呀，它是从什么音乐开始的，跟这个剧情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一个歌开始的， 嗯， 那是什么呢，就是当年全世界流行的阿巴乐队的这首歌， 嗯， 那今天我们再回忆一下我们自己创作这个音乐剧或者歌舞类电影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总想可能通过一部电影推出某一些歌曲，而没有想过挖掘某一首歌曲它蕴含的力量， 嗯，好啊，希望这个音乐剧电影的创作者们听听张帆的 这一番， 我这不是那个说大话啊，你就想啊，那些校园民谣都拍成了那样的电影了，干嘛就没有一个从这方面入手的呢？从音乐入手的。 哎，这是彻底把音乐人得罪苦了啊！好了，那今天最后我们就听听这首经典的《妈妈咪呀》啊，结束咱们的四点游戏。我是赵亮， 我是张帆， 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转眼之间2018年啊就要过去了，而我们呢也将迎来了12生肖里面排在最后一位的金猪年。那说到猪年呢，我们脑海当中啊想到的都是